10 p.m. 北京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英语动画趣配音，欢迎我们的嘉宾 David 老师。 Hello, I'm David. To be or not to be, you gotta try me、me, moving English. 好，大家同学们呀，继续在这个午后呢打起精神，我们一起来学习今天的动画趣配音，又有精彩的片段了。当然在这之前，咱们还是老规矩哈，这个叫什么规定动作，有请出我们的各位对配音感兴趣的同学们。上一周呢，这个小剧情哈、这个阿宝和师傅之间这段对话，你们配得怎么样了呢？你们练习得如何了呢？交上你们的作品，让老师给你点评一二。我们首先有请出同学 Carrie。 So you are the legendary dragon warrior, huh? I guess soWrong. You are not the dragon warrior. You will never be the dragon warrior until you have learned the secret of the dragon's glow. Wow, Sam, how does this work? Do you have a nether or trampoline? You think it's that easy that I'm just gonna hand you the secret to limit power? 好，他基本上配完了全段哈，这听上去是一个温柔的女生。 嗯，是，啊，这个配音的过程当中听起来比较流畅啊，需要提升的就是要把这每句话的角色感表现出来，要让每一句呢感觉到它的个性啊，这个是需要提升的。 每句话的角色感，每个角色的角色感，还需要再打磨一下。 对， 您这个听上去师傅跟徒弟好像没什么区别了哈， 像两只小白兔在对话。 啊，兔兔这么可爱，怎么能吃兔兔？ 是啊， 有一种哈、这种。女生的风格在里边、 很可爱、 所以呢，但是你要加强她的角色感。 对， 另外你一个单词，有一个单词哈、太突出了， run run 不是 run， 不要读成 run， 它是 run、 run、 哎、在我们的金牌音标课程当中啊，拜托你要把这个 R 音再好好学习一下。 是啊， 接下来是我们的 Viola Liu。 So you are the legendary dragon warrior, huh?I guess so. Wrong. You're not a dragon warrior. You will never be the dragon warrior until you have learned the secret of the dragon scroll. Wow. So how does this work? Do you have a ladder or trampoline? You think it's that easy? That I'm just gonna hand you the secret to limit the power? 好的，谢谢。 对，明显听着就是下过功夫了啊，也是老朋友，就是你要找到你发声的位置，找到那种气息和那种唇齿配合的点，然后一句话把大家带进去，然后再有后面的内容，所以建议啊，就是一定要玩好开头， 开始开头，我们说这个 first impression 非常的重要，你这一开始你就得是入了戏的。一开始为什么我们上一周再把这个开头这句话的时候讲得非常的详细，把这个调调 So you think you are the legendary warrior， 就这个调你得把它把握到了。 对，找到了正确的发声的位置以后，你再说出来的时候，然后后面每句跟着这个我们主人公的变化而变化，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感觉到这一气呵成下来是一个很完整的感觉。 好，那他这一次呢是比较精雕细琢的这种啊配音的方式哈、还可以稍微再加快一些速度。第三位是我们的小屋鸟巢。 So you are legendary dragon warrior, I guess so. Wrong. You are not a dragon warrior. You will never be a dragon warrior until you have learned the secret of the dragon's goal. Wow. SoHow does it work? Do you have a lander, a trampoline? Do you think it's that easy? That I'm just gonna hand you secret to limit power? No, one must first master the highest level of kung fu, and it's clearly impossible if that one is someone like you. 怎么了 ，Kimi？ 小舞鸟说：“这大体啊，乍一听上去哈、啊，它是个节奏感还挺好的，嗯，它的模仿能力很强。这也是他首次登上我们的这个秀台，好像是、 嗯、是不错。这个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是要有很多的地方要注意啊，要注意什么呢？注意，首先你的呼吸，你好像 听上去哈、啊，它是个节奏感还挺好的，嗯，它的模仿能力很强。”这也是他首次登上我们的这个秀台，好像是、 嗯、是不错。这个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是要有很多的地方要注意啊，要注意什么呢？注意，首先你的呼吸，你好像呼吸上有点困难，是不是？就是像是刚走完路、跑完步一样的感觉。 嗯，他是有些急促了，他有点紧张，可能是 对， 有点紧张。 把呼吸调整好。然后呢，我们在读的过程当中要注意关键词读音要准确。Dragon scroll， 一定要把关键词读准，关键词不要在发音上出错误。 嗯，中间有些地方稍微有点快，吞音吞的太多了。嗯、像 dragon scroll， 一定要让人听清楚，因为这些都是关键和重点词，它是承载着信息的词，它不能被省略太多。 对，嗯、另外呢，我们就是汉语和英语之间在发音上来说，调上。有一个特点是，英文讲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比较沉啊，它降调比较沉；中文呢，有的时候出于朗诵的角度来说，它没有那么沉，它的感觉不一样。比如说 ，So you're the legendary dragon warrior， 嗯，不 ，Wrong， you're not a dragon warrior， you will never be the dragon warrior until。那整个这全都是带有一点向下沉的感觉，他其实在用这个文字来告诉你他的权威和他的身份，所以大家在读这样人的句子啊，像这么权威的师傅说话的时候，你的降调要特别的稳。 好，这是老师给予小窝鸟巢的建议哈，也是给予大家的建议。接下来这位同学也是新同学，但是名字是个日语名、 嗯、 我们来听听这位同学。 So you are the legendary dragon warrior, huhI guess so. Wrong. You're not the dragon warrior. You will never be the dragon warrior until you have learned the secret of the dragon scroll. Wow. So how does this work? Do you have a ladder? No trampoline? You think it's that easy? That I'm just gonna hand you the secret to Nimi's power? 他这优点啊，就是什么呀？大家听出来了吧？他重音很突出。 对， 哎，它重音很突出，就让你听着那感觉，哎，是对了的感觉，是对了， 对，干净利落啊，不拖泥带水。 哎，如果它能够加强元音和辅音的这个饱满度，那就会更好。 她应该是南方的一个女孩，我觉得这个这样的现象挺多的，像这个安徽啊一些地方，她有的是把这个了和呢在说的时候有点费劲啊， 嗯， 她是不自然的带出来的，这个需要你刻意训练。刻意的练习啊 ，legendary， 对吧？这样的词 ，not， 不是 lot 啊。这个音呢，确实是一个你需要克服的音。你要把这个音克服了的话，你就哎呀，真是太棒了 啊！您不能说我由于可能有一些方言的口音在里边，所以我这个呢了呢可能不分呢，我的佛呵可能不分呢，那不行。那在学英语的时候，你就得想办法把这问题给克服了。 嗯，是，这是要解决的、啊。 不能给自己找理由，而要督促自己呀、啊，去克服，去前进。下面一位是潮。 So you are the legendary dragon warrior. 嗯哼。I guess so. Wrong. You are not the dragon warrior. You will never be the dragon warrior until you have learned the secret of the dragon scroll. Wow.How does this work? Do you have a ladder or a trampoline? You think it's that easy? That I'm just gonna hand you the secret to limitless power. 好，潮也是第一次登台哈、啊，登台秀场。 嗯，不错，很勇敢啊！这个这么多人呢、啊，对吧？十几亿人口，你上台了，这证明什么？证明你很厉害。 是的，是的，被选中了哈。 对， 你的这个读英文的时候，你的声音还要再大一些，那气息要足， 嗯， 气息要足，你的气息要把你的声音托起来。 对，是的，好多同学啊，好多听众学英语啊，他能学下来是有原因的。 持续参加这个节目的人一定是特别自信的。那么刚参加这个节目和马上就准备参加节目的朋友们，我要告诉你哈，学英语一定要就是把自己的兴趣、你的心态提起来，而想提高这两样，你必须提高发音水平，因为你的发音水平是最容易调动你情绪的，因为你会得到更多的赞扬，更多人的加持，所以提高你的发音吧，这是一个重要的起点。 嗯，说到潮的这个问题呢，其实还要再自信一些，那有些气若游丝的感觉，你的声音要放大，要放大，要把你的气把它逼出来， 嗯， 是吧？你要把它把你的气运用出来，把它逼出来。你还没有找到说英语的这个用这个胸腹式呼吸，或者是用丹田来发音的感觉。 嗯，嘴张开，声音放出来。不止 用这个胸腹式呼吸，或者是用丹田来发音的感觉。 嗯，嘴张开，声音放出来。不知道的时候可以用简单的方法笑着说 So, you're the legendary dragon warrior. 嗯，然后呢，你笑的时候你的开关打开了，然后你会感觉你的声音会比以前变得怎么样，更大更浑厚。要么就打哈气说，打哈气那种感觉的效果和笑的效果是一样的，就是把两颊那两边那个开关打开啊，让自己的声音比以前更大更有穿透力。 如果你的声音和气没有托起来的话，那你在吐字发音的时候就容易不清楚，就让别人听得不太清楚，然后自己可能也就忽略了哪些地方有不足， 对， 是吧？所以字啊，字正要腔圆，字正腔圆，就是类似于像 legendary warrior 哈、啊、和 dragon scroll， 就是清清该清楚的地方要清清楚楚。 对， 嗯，好，继续练习。来，接下来是一些老同学 warmer。 So you're the legendary dragon warrior, I guess so. Wrong. You're not the dragon warrior. You will never be the dragon warrior until you have learned the secret of the dragon scroll. Wow. So how does this work? Do you have a ladder or trampoline or? You think it's that easy? That I'm just gonna hand you the secret to Lemon's power? No, one must first master the highest level of kung fu, and that is clearly impossible if that one is someone like you. Someone like me? Yes.Look at you, this flabby, flabby arms. Those are sensitive in the flabby parts. 看，这就是表现型人才。 真是。 表现型人才，他越喜欢表现，他会越来越好。 对，他肯定是个特别自信的人，毋庸置疑。 嗯哼。 而且他表现出了自己在语言上的天分啊。 对。而且他耳朵也很灵敏，他也知道哪些地方跟原音不对的，他会反复的练习，以后都不用去说什么刻意的去练什么调，他调自然就有了，通过模仿。 对， 嗯。 然而呢，我们说在这个一种语言表达当中呢，有的时候特别的有力量，那么这种力量是源自什么呢？源自语速。语速有的时候我们说太快了就没有力量了，一定要慢一点。 嗯， 所以一些带有催眠性质的语言它都是比较慢的，不会太快。所以你看 You think it's that easy that I just gonna hand you the secret to limitless power， 所以它语速一定要慢，像海浪一样一层层的向前推进。 嗯 ，that I just gonna hand you the secret to limitless power， 一步一步的来， 层层渲染、啊、层层加强。 是的， 嗯，这是语言表达的艺术。Maggie。 So you are the legendary dragon warrior, huh? I guess so. Wrong. You are not the dragon warrior. You will never be the dragon warrior until you have learned the secret of the dragon scroll. Wow. So how does this work? Do you have a ladder or a trampoline? Or you think it's that easy? 嗯，总体还是比较流畅，比较不错的哈。 嗯。 How does this work? How? Ow, 声元音啊，不是 How does this work? How does this work? 就是中式口音了。 嗯、 How does this work? 对，那在语言表达当中的话呢，嗯，通过刚才的这一位同学的展示来说，我觉得，你可以从几个方面来不断的去精雕细刻你的英语。 嗯， 比如说你的嘴真正张开了没有，张开了以后呢，有没有动用你的鼻子， 其实我们说哈 ，Jack Black 背音也好，这个还是里面的其他的影星也好，他们的鼻子使用量是特别大的。如果你的鼻子用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声音的质感变得又不一样了。Wrong， 对吧 ？You're not the Dragon Warrior， not， 鼻子要调动起来， 对 对，提高你声音的穿透力。 另外，我觉得你的双元音还要再练一下。双元音还要再练习。接下来是橙子的梦想。 So you are the legendary dragon warrior. I guess so. Wrong. You're not the dragon warrior. You will never be the dragon warrior until you have learned the secret of the dragon scroll. Wow. So how does this work? Do you have a ladder or trampoline? You think it's that easy? That I'm just gonna hand you the secret.To limitless power， 橙子和以前相比进步挺大的，但是大家听到没有？那个 Dragon Warrior， Dragon Warrior 还是稍微有点处理的不当啊。Dragon Warrior， Dragon Warrior， 它不是 Dragon Warrior， Dragon Warrior。 对，这个单词如果是胖的，你就让它保持它的原型，别把胖子说成瘦子就行了。那么呢了的问题在这里面还是有 Warrior。 对，这个单词如果是胖的。你就让它保持它的原型，别把胖子说成瘦子就行了。那么呢了的问题在这里面还是有啊。另外语速要注意，适当的慢一些，语调稍微沉一点，情感要对位， 对，还是要放松啊，放松一点，然后语速稍微要适中一些些，然后才能够别人才能够安安静静去听你的这个语音当中的抑扬顿挫。 对，情感对位呢，能使 Master Chief 像一个 Chief 的样子啊。这个如果语调太轻的话呢 ，Master Chief 的身份感就没了。 橙子要加油啊，你这个提升空间挺大的啊。好，越来越好，平静。 So you're the legendary dragon warrior, huh?I guess so. Wrong. You are not the dragon warrior. You will never be the dragon warrior until you have learned the secret of the dragon's scroll. Wow. So, how does this work? Do you have a ladder or a trampoline or... You think it's that easy? That I'm just gonna hand you the secret to limit the power? No, One must first master the highest level of kung fu. And that is clearly impossible if that one is someone like you. 好。平静总体还是不错的，也是老选手了， 老朋友。 就发来我们大家欣赏欣赏哈 ，limitless power 这些地方很快的 ，highest of kung fu 要读清楚，highest level of kung fu 这个地方稍微注意一下就好了。 对，平静可以考虑这个再向这个顶峰冲一下啊，冲一下， 冲击一下， 对，冲一下。给你的建议就是从几个方面，一个是关键词在突出、停顿。升降调的自然度以及最后整体节奏的控制，就是什么时候快什么时候慢，因为你已经很熟练了，然后呢掌握能力掌控能力已经非常强了，剩下真的就是靠细节了，是这些细节成就了你，最后是情感一定要对位， 好吧。另外你这个录音的效果证据好点哈，下次来。最后一位小白英子。 So you are the legendary dragon warrior. I guess so. WrongYou're not the dragon warrior. You'll never be the dragon warrior until you have learned the secret of the dragon scroll. Wow. So, how does this work? Do you have a ladder or a trampoline or... You think it's that easy that I'm just gonna hand you the secret to limitless power? No, one must first master the highest level of kung fu. And that is clearly impossible if that one is someone like you. Someone like me? Yes, look at you. This fat butt, flabby arms.Those are sensitive of the flabby parts. 好，谢谢试听享受。谢谢哈，总是给我们大家一个更好的目标在前面。 这是我们的大腿啊， 抱不住，是吧？抱不住。 听众当中有几个大腿是比较重要的。 好，这些都是哈，感谢同学们的精彩纷呈的这个呈现。所有的同学听到了哈，听到了，所以你也知道你要从哪些地方努力了。 是啊。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情景学习了。今天这段仍然是阿宝和师傅啊，师傅这个时候呢，为了让阿宝赶紧走，赶紧走，就已经迫不，已经怎么说呢？都已经使出了，逼迫他使出了自己的绝活，叫做无息一指禅。 哎呀， 这是一种什么功夫啊？这一指禅就是我捏一下我的小手指，你就能原地消失。 对，其实就是对人穴位的攻击啊。

经常遇到非常变态的句子，这都不算啊，这个是很好的，大家慢慢练就。 教给大家个窍门啊，你说这个 develop by 的时候，你要说的不顺的话，你要把那个 develop by 这个 develop by 要重读。 对 ，Master Wu Shi 要重读 ，in the third dynasty 要重读、出来的效果就会比较好。 对，所以练的时候，大家呢内心要保持一种轻松的状态，但实际上要用紧张的状态去表达出来，因为你真的特别紧张，有时候你反而说不出来了。啊， 是的 ，Developed by Master Wu Shi in the Third Dynasty, yes. Developed by Master Wu Shi in the Third Dynasty, yes. 要反复练，找感觉。 好，我们再听一遍。 Developed by Master Wu Shi in the Third Dynasty, yes. In the Third Dynasty, 它其实稍微放慢了语速的。 稍微放慢一点。 嗯，再听。 Developed by Master Wu Shi in the Third Dynasty, yes. 对， 嗯， 对， 嗯。 Developed by Master Wu Shi in the Third Dynasty, yes. 对，对，对，它也总不能。把 Third Dynasty 也说得很快啊！ 是啊， 师傅就说：“哦，那你一定知道我弯一弯小手指会发生什么了吧 ？”Oh, then you must know what happens when I flex my pinky. Oh, then you must know what happens when I flex my pinky. 他也加上了，也学着那个 Paul 的语速了哈，也说：“哦，那你一定知道我弯一弯小手指会发生什么吗？” 嗯，对，这俩人都挺逗的， 俩人都开始。 就互相调戏， 他就觉得他这么害怕挺逗的。 嗯，他很满意，其实 很满意。 对呀、因为你吓不倒对方是很讨厌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这关键词 happens, flex, pinky 这几个关键词。那么这句话，它的语调是降调， 语调是降调啊。 那么我们再看这句话，它为什么要降调呢？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包括我们一会儿看到这句话的语速跟上一句都保持了一致，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互相在模仿。有的时候，如果你让人想人家让一个人喜欢你啊，或者让人家不讨厌你，你就跟他保持一致就可以了。他什么速度，你就什么速度；他什么语调，你就什么语调。当然说，如果人家讲四川话啊，你也讲四川话，那你厉害了，对不对？就像有一次在机场，哎，有两位女士用中文互相之间争吵，后来不行，用英文争吵，再换日语、德语、法语，后他们就用四种语言争吵。我估计啊，最后成朋友了。一定要模仿对方啊！在对话当中，这种现象在电影当中也很正常，就是两个人用你的方式来对付你。哎，所以他的语速呢 ？Then you must know what happens when I flex my pinky。他的语速也加快了啊，而且呢，也就着他的话继续讲啊，两个人讲的是一个事儿。 Then you must know what happens when I flex my pinky. 对 You must know what happens when I flex my pinky. 注意几个词 must 失去爆破 Then you must know what happens T 失去爆破 What happens 它其实也可以说成 what happens 啊，它的处理方式有两种但是它选择的是 what happens When I flex my pinky 注意 When I 连读 When I flex my pinky 啊 When I flex my pinky连读两处失去爆破。 You must know what happens when I flex my pinky. 对 ，my pinky， 再听啊。 对。 Then you must know what happens when I flex my pinky. My pinky 啊，有一点那个玄虚的那个。 对，两个人节奏都很快啊。这回我们读的时候注意，他是带着得意和阴险一种状态。Then you must know what happens when I flex my pinky. 后面一个语速放慢了一点点，告诉对方为什么放慢，让你思考。你去想吧这件事情啊。如果我跟你说的太清楚的话，其实没意思。很多事其实不能说太清楚，就是点到为止最有意思。 点到为止，就像那个小手指一样，你知道我动一动小手指就会发生什么。 Oh, then you must know what happens when I flex my pinky. 好，就这句话哈。 对，最关键的表达出来了，次要的也让你知道怎么回事了，这就是以高效的表达自己。 预言的艺术，这个时候Paul真的是吓得不轻啊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别别别，您别呀，别姐， 别别别别， 别呀。 No, no, no. You know the hardest part of this. 好，然后他说的他那求情 no, no, no 的时候呢，师傅说，那你知道这一招最难的是什么吗？ You know the hardest part of this. 这时候他语调变轻了，发现吗？ 对， 变轻了。 其实我觉得这挺有意思，就是这种一藏一漏的语言表达。 我都不跟你说清楚，我就跟你说一点点，这是最有意思的啊。他从头到尾也没说会怎么着，对吧？包括一会儿大家看下一句，能感觉到这个语言表达。You know the hardest part of this。你这最难的是什么？ 你自己去想吧。 哎呀，我从来不会告诉你那些细节，你自己去想好。 就是跟你说了，你也听不懂。 你不是听得懂听不懂的，其实是在威胁他。其实当你去威胁他的时候的话呢，你要把东西说得太清楚，就是缺少了想象的空间。 Master Chief 其实很厉害，他就是不告诉你细节。一，我告诉你 Flex my pinky。 第二， Clean up afterwards， 然后后面你去想。真的就是应该说是怎么样，其实真实的场景极有可能是血肉模糊的。 哦， 对，但是他并不告诉你，让你自己去想。 好，你看这句话和下面一句话要联系在一起看哈，看这功夫到底有多厉害。You know the hardest part of this， 你知道这一招最麻烦最难的是什么吗？ The hardest part is cleaning up afterwards， 就是说出招以后的那种 cleaning up， 怎么理解？ 我们说是这个在这个在这个电影当中啊，很多这个扮演杀手的都知道啊，他们也有自己的合作伙伴，就是清理公司。对，这些人杀完以后呢，你得要打扫啊，收尸啊，打扫战场啊。那么往往第一波干完，第二波人就会上，带着塑料袋等等，然后打扫卫生清理。但是他的清理工作相当复杂，就意味着什么？估计对人的伤害过大， 就是类似于像血肉横飞吧， 估计就已经就是人都被气化了， 就是魂飞魄散了、 啊、气化了已经是啊，可能就人都会变成雾一样，哇，变成雾霾了。 对，就是说都不告诉你这后果是什么，但是我是告诉你，难的不是什么，不是杀你，而是杀了你以后的清理工作是比较难的。 这一般人接不了这活儿。 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师傅这么表达，先吓死人，简直哈！听一下。 No. You know the hardest part of this? The hardest part is cleaning up afterwards. Okay, take it easy. 都变成那个虚声了，然后最后是不知道从哪儿塞出来的一些小声，就那种， 哎呀， 特别皮这个师傅。 对。所以说这个语言大师嘛，这不一样啊，对不 对？ 对、嗯、 打不死你还吓不死你。 嗯，对。 You know the hardest part of this. You know the hardest part of this. 对，我们能再听一下这句话吗？ Hardest part of this. 啊，就是师傅威胁他那句话哈。 No. You know the hardest part of this. 轻描淡语啊，清风。 这回大家好好认识 Dustin Hoffman， 绝对是牛的不行的这个语言大师了。电影当中他语言表达很细腻，其实我觉得像他和这个安东尼奥霍普金斯都属于一个级别的演员，他们的声音都特别有表现力啊，所以他们演的这个沉默的羔羊啊等这些片子真的是让人这个感觉久久难忘，是有原因的。你看对语言表达的细腻程度， 台词爆加分。 对，就是可能因为他的这个表达就会让他这个上一个新的层次。 The hardest part of this， 知道最难在哪里吗？The hardest part of this， 他后面那个 hardest part of this， hardest part of this、 嗯、 他其实把这个 hardest 用了一种轻化的处理方式。 嗯， part of this， 最难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他没有说最难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他说的是最难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说声音小就是大，你说人家吼不一定有效果，轻轻的去描述一下就很可怕。 The hardest part is cleaning up afterwards. It's cleaning up afterwards.也声音不能大了，要跟上面保持一致。这样的话呢，他就一气呵成告诉对方这件事将会是什么样子，你去好好想一想吧。 啊，注意啊 ，the hardest part， the hardest part， the hardest part， 需要大家做连读啊。Hardest part of this is cleaning， is cleaning up， cleaning up afterwards， cleaning up afterwards， 而且都是很轻很轻的声音说的。很轻的声音说的，就像说悄悄话一样告诉你。 所以大家用英语表达也好，汉语表达也好啊，其实声音大不代表你的声音能被听得进去。 我们来 对 听一下。 No. You know the hardest part of this? The hardest part is cleaning up afterwards. Okay, take it easy. 好， 他的停顿也很有意思。The hardest part is cleaning up afterwards.最难的就是事后的清理。 都在那个 is 后面要停顿。The hardest part is， 好，让你提起注意了。 Coming up afterwards. Okay, take it easy. 好， 它的停顿也很有意思。The hardest part is cleaning up afterwards. 最难的就是事后的清理。 都在那个 is 后面要停顿。The hardest part is， 好，让你提起注意了。 The hardest part is cleaning up afterwards. 来听听啊。 The hardest part is cleaning up afterwards. Okay, take it easy. 那个， 这个大家随意啊，可以用你的方式，都可以啊。 那个邪恶的微、露出了邪恶的微笑，邪恶的微笑。 是啊，其实他这段话的表达和这个我们后面要学的那种真正意义上的邪恶比较起来啊，还稍微差点。你真正邪恶的声音跟他有不一样的感觉， 因为他在捉弄这小孩， 对， 他 捉弄 他捉弄 啊，对，他人本善良的呢， 对，毕竟人是个禅宗大师， 对， 你想杀鸡用牛刀， 对， 这你吓唬一下就， 他不是恐吓，他是吓唬， 是吓唬， 对， 没有什么害他的意思，没有害他的意思，就吓吓他，看他接招不接招，试探试探他，看是不是哦，因此就走了。那这那不行， 对， 那不是一个好材料。 以后我会学到真正的恐吓的表达啊，后面的 tie long 那才是真正的恐吓。 因为他是大反派嘛。 对 ，Paul 这个时候 OK OK， 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您别激动，别激动啊，您可别激动， take it easy， 有点像人家说您别开枪，别开枪的那种， 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嗯， 好，师傅这个时候就郑重其事的告诉他了，你给我听清楚了，熊猫。这是我要跟你说的话。 Now listen closely, Panda. Now listen closely, Panda. 句句清楚，词词清晰。 Now listen closely, Panda. 对，这就要吐字清楚。那么也是怎么样呢？让你每个字都听进去啊，非常严肃的警告你，没有什么难度，但其实句子越短，读起来越要注意细节。Now listen closely, Panda. 啊，大家注意，这个是你要通过短短的几个字的组合，把对方吸引过来啊，吸引过来。 Now listen closely, Panda. 嗯， 现在你要听清楚了啊。乌龟 may have picked you, picked you. 乌龟可能是选了你，但是 when I'm through with you, when I'm through with somebody 的意思呢，就是什么呀？当我就是过了你这关，或者是你过了我这关， 对 I'm through with you， 但当我跟你把这事儿 理清之后， 理清了之后， 我收拾完之后，嗯， I promise you， 我保证 you are going to wish he hadn't、嗯、我一定会向你保证，你一定会希望他当初没有选你。这是什么意思呢？ 嗯，其实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乌龟选中他完全违背了我们 Master Chief 的意愿，但是又没有办法，他又不能对 Master 乌龟怎么样，所以他只能对 Panda 下手。因此下面发生的事情他是要告诉 Panda， 你一定会因为来这个地方感到非常的后悔，你来错地儿了， 别怪我没提醒你。 没错， 就是这个意思，你一定会希望这件事情是错误的。 对， 好，这是我们今天最长的一句话啊，我们来体会一下。 Now listen closely, Panda. Oogway may have picked you, but when I'm through with you, I promise you, you're going to wish he hadn't. 最狠的三个词 ，wish he hadn't, wish he hadn't. 嗯， 好，先来看前面啊。Oogway may have picked you, you 有一个声调。Oogway may have picked you. Oogway.May have picked you、 嗯、他很有节奏的。 嗯，乌龟 But, 哎 May have picked， 关键词 picked， picked 啊，还有后面 through， through， 他这个他不是几个小句子吗？他几个小句子都很有节奏、 嗯、是啊。 But when I'm through with you， But when I'm through, when I'm through with you， Through with you、 yeah. 同学们觉得 through with you, 不好读是不是？那也要读 through， 没得选啊。 When I'm through with you， I promise youYou're going to wish he hadn't. You're going to wish he hadn't. 尤其是最后这三个处置特别好。 Wish hadn't. 那么停顿呢，我们看它停顿非常的规则，基本都是根据标点进行停顿的。Ugly may have picked you, but when I'm through with you, I promise you, you're going to wish he hadn't.、啊、 哎，前面小句子是一段一段一段的出重点。Ugly may have picked you, but when I'm through with you, I promise you, you're going to wish he hadn't. 对， 它是这个节奏，我们来听听看啊。 Ugly may have picked you.But when I'm through with you, I promise you, you're going to wish he hadn't. 精彩吧？啊，听不够，再来。 Ugly may have picked you, but when I'm through with you, I promise you, you're going to wish he hadn't. 啊，它的转调在 But when I'm through with you, but when I'm through with you, I promise you. 开始就有点快了 I promise you. 对，所以我们说的时候呢，就一个学小连读 picked you.Picked you, 连读 picked you. 乌龟 may have picked you. 我们要注意 may have, 一定要弱读。乌龟 may have picked you, may have, 弱读。关键词是 pick. 对，谓语中的核心词是要被重读的。啊 pick, 而且他那个 picked you, you, 也有一个扬调。 小声调。 哎、小声调。 The rising tone. 乌龟 may have picked you. 对，把 may have 尽量压下去。乌龟 may have picked you.But when I'm through, 注意一下第二段的关键是在什么？在音调的高低在 I am 这块。When I'm through with you, when I'm through with you, I promise you, you're going to wish he hadn't. 而到了我们看到这个位置，就是说这个 I promise you 是什么句子？它其实一马平川的在铺垫，是在说话之前警告你之前的最后一阶段铺垫。I promise you, you are going to wish he hadn't. 啊，所以它是一个平滑的过渡， 嗯， 才能显示出后面的力量，嗯， 而且一般都不说 promise 这种很重的词。如果说 I promise you， 意思就是说我肯定会做到这件事情的， 对， 我肯定会让你后悔的， 嗯 ，I promise you。 对，严肃的警告是本句话的一个特点。读的时候大家注意，也是层层推进，有一种力量感。注意弱读啊，一定要控制弱读。Ugly may have picked you, but I'm one night through with you.I promise you, you are going to wish he hadn't. 然后说完了以后，也有一句英文中经典的那种 Are we clear? 我们说清楚了吗？我们说明白了吗？你听明白了吗？ Are we clear? 好，他是这么说的。 Are we clear? Yeah, we're clear. We're clear. We're so clear. Good. I can't wait to get started. Yeah. 听到了吗？哈 ，Are we clear？ 一字一句的说，跟前面那个 Now listen closely, Panda， 和 Are we clear？ 这就是身份不同。身份高的人就是语速慢啊，国家领导人在前面从来不快讲，一字一字讲，那这是领导人的风范。 嗯， 生活中啊，如果你点餐这么慢的话，肯定不行。我来一份宫爆鸡丁，对方一听疯了啊！你能不能快点啊？分场合好吧 ？Are we clear？ 而阿宝的回答却是明白明白明白，清楚清楚清楚了清楚了、 oh, yeah. We clear, we clear, we are so clear。 他是轻轻的，又很快速的，又很急切的，又很害怕的，又很屈服的。 Good, I can't wait to get started。 然后这个时候，师傅又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又露出了什么礼貌啊什么。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 哎、 I can't wait to get started. To get started. 我已经迫不及待要开始了。嗯、开始什么呀？ 哼，收拾他。对呀、 啊。I can't wait to get started. You see, I need to have someone taken care of. 我要收拾一个人 ，take care of. 但其实我们从这个、yeah. 这一句情景当中，我们能看出来，师傅虽然是禅宗大师，但是他其实自己也有执念的。他有喜好的分别， 他有我执， 他有喜好的 分别心是吧？ 我乌龟大师就知道、这个人是天选之人， 嗯， 但是师傅就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他俩的 vision 不一样、啊、 他对 vision 不一样， 他的 vision 就在他那五个孩子里面呢， 没错 ，the first five 没超过那五个人，他心里就只有这五个， 对、他觉得、确实学技能的人都知道技能是不容易习得的，都得经年累月的去练习， 对、 你凭空降下来的一。肥猫怎么可能是你呢？ 但 Panda 跟那几个这个对手之间啊 ，Furious Five 师兄弟来说，他确实也有优势。他的优势呢，就是不在于是功夫本身，他的在于他的潜力，还有在于他什么呢？他的那种很棒的能量。 嗯， 你发现最后这 Fierce Five 每一个武士都有自己优势，但是他们整体从能量上来说是不如 Panda 的。 就是说他的能量级别不如 Panda， 指的是人的思想能量。还有一个什么呢？我们就说他的情商啊，所以 Panda 整体来说情商特别的高。 对， 不具备条件，创造条件，遇到困难主动克服，然后追求梦想的过程中千难险阻，他也都能怎么样包容得了。所以 Panda 的那种就是情商逆商整体上来说都是非常高的。 嗯， 这不一定说什么事你都是磕班，关键在于你心里想的是什么，那你能克服什么，然后你的目标和你的那种内心的安全区有多大。 Panda 安全区非常大啊，所以我觉得是这种执着和追求加上他这种能量感， 而且他比较专一，他就是喜欢武术，他人生中啊他比较简单，他没有别的东西、 嗯、 哎，今儿我做这个明儿我做那个，没有，他比较专一。 嗯，对， 所以是任何的技能你做到后面做到最后最高级别它都不是技能了。 嗯，对， 它最后它是一种精神的境界。 放弃的理由千千万万，但是前进的理由只有一个。 Panda 大家在后面能够看得出他是怎么来处理大家都敌视他的这个境况的，他是怎么后来是留下来习得武功的。 嗯，其实也是由于 Master Chief 对他不小心的一次观察发现，哟，放弃的理由千千万万，但是前进的理由只有一个。 Panda 大家在后面能够看得出他是怎么来处理大家都敌视他的这个境况的，他是怎么后来是留下来习得武功的。 嗯，其实也是由于 Master Chief 对他不小心的一次观察发现，哟，这个 Panda 不像想象的那么糟糕。 对， Maybe you shouldn't judge people before you get to know them. 所以一个做老师的他观察能力非常，他得非常强。就说你一个徒弟一个弟子，你这一个动作举动是什么，意味着什么，承载了你的什么个性特色思想，他看一眼就能够知道。 对， 所以我们在高深莫测的高人之前，我们其实就一只透明的鱼，我们就是一个透明人。 对， 是吧？ 对，所以大家多参加节目吧。 师傅在这段话当中啊，对于Panda 的这种试探是非常层次非常多的。 是啊、 Dustin Hoffman 的这个配音也是非常精彩的。 是， 我们再一起来听一遍。 The Wuxi finger hold. Oh, you know this hold. Developed by Master Wuxi in the Third Dynasty, yes. Oh, then you must know what happens when I flex my pinky. No. You know the hardest part of this? The hardest part is cleaning up afterwards. Okay, take it easy. Now listen closely. Panda, Oogway may have picked you, but when I'm through with you, I promise you, you're going to wish he hadn't. Are we clear? Yeah, we're clear. We're so clear. Good.I can't wait to get started. 嗯，变化层次很多。 是啊， 非常的诡谲。 嗯，是，大家能把这个段子好好练一练的话，其实真的会提高你自己的语言表现力。 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 David 老师登场。 好的。 The Wuxi finger hold. Not the Wuxi finger hold. Oh, you know this hold. Developed by Master Wuxi in the First Dynasty. Yes.Oh, then you must know what happens when I flex my pinky. No. You know the hardest part of this? The hardest part is cleaning up afterwards. Okay, take it easy. Now listen closely, Panda. Oogway may have picked you, but when I'm through with you, I promise you, you are going to wish he hadn't. Are we clear? Oh, yeah, we're clear. We're so clear. Good. I can't wait to get started. 这种句子太难了，真的，这种段落太难了，最好是两个人一起来配。因为你一个人突然间要在这种啊高声和小白之间进行转换，害怕和胸有成竹之间进行转换非常难。毕竟人家都是俩人配的，是不是？ 那倒是。 是吧？好，我们再来听听哈，大家找找感觉。这课下呀，我们都把这个音频发在公众号里，就每天睡前听它个50遍，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就像歌一样在脑海中循环，你的语感就形成了。 对， 这些都是秘密啊。 哎呀， 我们只告诉 PK 台的同学。 好。 The Wuxi finger hold, not the Wuxi finger hold. Oh, you know this hold. developed by Master Wuxi in the Third Dynasty, yes. Oh, then you must know what happens when I flex my pinky. No. You know the hardest part of this? The hardest part is cleaning up afterwards. Okay, take it easy. Now listen closely, Panda. Oogway may have picked you, but when I'm through with you, I promise you, you're going to wish he hadn't. Are we clear? Yeah, we're clear. We're clear. We're so clear. Good. I can't wait to get started. 你这一期期积累下来这些片段啊的这种声音的感觉，可能这五，可能过个几年以后，我在你脑海当中就会形成新的，发酵成新的内容，新的语感。所以不要小看你这每一期的练习啊。 对。 我们最后再梳理一下哈，每句话哈 ，The wishy finger hold， 那 the wishy finger hold 啊，没有什么难的啊。Oh, so you know this hold 啊，梳理一下哈，每句话哈 ，The wishy finger hold， 那 the wishy finger hold 啊，没有什么难的啊。Oh, so you know this hold。好，第三句话很快 ，developed by Master Wuxi in the Third Dynasty. Yes. 好，第四句话也是很快的，模仿着他的语速。Then you must know what happens when I flex my pinky. 好，然后 Paul 就说 ，No. 这里大家要表现出自己的那种啊乞求感。 对。 然后他开始变换了得意的那种声音。You know the hardest part of this， 轻描淡写的。The hardest part is cleaning up afterwards.The hardest part is cleaning up afterwards. 好，然后 Paul 说 okay, take it easy, 别激动、啊、然后是一字一顿 Now, listen closely, Panda. 接下来是最难的一长句 乌龟 may have picked you, but now when I'm through with you, I promise you, you're going to wish he hadn't. 就在这个最后三个词狠狠的 He hadn't. 然后 are we clear?Yes, we're clear. We're so clear. 清楚得不得了。为了保命。Good. I can't wait to get started. 然后好。 Yeah, good. I can't wait to get started. 以后大家听节目的时候就可以说句话。Good. I can't wait to get started. 哎，师傅不是真邪恶啊，师傅是恐吓。 是啊。 你哪个人练功的人不经受住师傅的三昧真火呀？ 没错。 上来就能有好东西给你。 对， 可能吗？ 没错， 可能吗？ 没事录音过来就是接受我们的这个真火， 真火边吃啊，所以要勇敢的迎难而上。好了，今天的精彩课堂就到这里，还算精彩吧啊！希望大家学有所获哈，谢谢 David 老师的讲解， Welcome. 咱们下次见。 All right, see you next time. 哇！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Button, Air.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今天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第四届冬季残奥会的一些情况。1988年因经济方面的原因，第四届冬季残奥会并没有在具有冬奥会设施的加拿大卡尔加里举行，而是再一次在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举行。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397名运动员参加了本届残奥会，比赛项目有高山滑雪、冬季两项、越野滑雪和冰上雪车竞赛。最终挪威队以25枚金牌列金牌榜首位。The 1988 Winter Paralympic Games were the fourth Winter Paralympics. It was held in Innsbruck of Austria. These were the last Winter Paralympics to be held in a separate location from the Winter Olympics. Beginning in 1992, the Olympics and the Paralympics were held in the same city or in an adjacent city. The 1988 Winter Paralympic Games were not held at the same Olympic venue in Calgary of Canada because of financial and recruiting difficulties. A total of 377 athletes from 22 countries took part. The USSR competed for the first time and only time. Sit skiing was introduced as another event in both the Alpine and Nordic skiing competitions.Other sports were biathlon and ice sledge speed racing. 您听清楚了吗？ 第四届冬季残奥会和冬奥会是最后一次不在同一个区域举行的冬奥会和残奥会。从1992年开始，冬奥会和冬季残奥会都在同一个城市或者是邻近的城市举行。那么今天的冬奥英语词汇是 adjacent， A-D-J-A-C-E-N-T， adjacent 是靠近的、邻近的。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